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 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马上就要迎来国庆长假了。国庆长假放这么多天，干点什么好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选择，那就是学习，那就是阅读。今天恰好是周五，每周五呢，我们的节目都会为各位职场人推荐一本好书。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叫什么呢？首先，我来抛出今天的讨论话题，叫做投资。学金融的不如学物理的吗？当然，这个物理还可以变成不如学数学的吗？不如学气象学的吗？等等。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是《智能投资：机器交易时代的崛起》这本书的作者崔传刚。崔先生您好。 你好，郑总。你好。 传刚呢也是知名的财经作家哈，今天呢要带着他的书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如果以后各位朋友想进入投资领域，学什么专业好啊？或者说以后这个领域会不会比较难以找工作呢？其实说到这个投资圈啊，我们马上就能想到就是著名的投行啊，高盛啊，在去年的时候啊，600名交易员裁了好几百名，据说只剩2个人。当然剩几个人我们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人再新加入人员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能够看到就是这么一个著名的投资交易公司都在裁员，那么会不会对于其他的行业带来一些影响呢？那么从这本书当中我们也看到的就是机器啊，或者是说计算机等等工具在股票交易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角色，我们也请传刚为大家来介绍介绍好不好。 嗯，其实这本书呢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一种趋势，或者是在我眼里，或者是在一个整个行业的眼里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就是说，人呢，尤其是在做投资这块这个领域呢，可能需要越来越多的有机器的帮助。 嗯。 啊，那么为什么需要机器的帮助呢？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话题，我们可以就是 捋一捋， 或者是慢慢谈一下，就是这跟人本身的一些特性有关系。 嗯， 我们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其实自己都是买卖股票，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基金的投资。那么大家也知道有一句话叫十个人里边有8个人是亏的，2个人是平的，1个人是赚的。 我还听到一句话说。10个人里面啊，有1/2以上的人都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 对，这也是就是一些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人对自己的判断有时候不那么准。 嗯。 啊，大多数人会觉得自己是高于平均水平的。 嗯。 啊，觉得自己，比方说我去买卖股票，我肯定能战胜市场，觉得自己怎么着也虽然不是个股神吧，也应该比50%的人强嘛。那么这个其实这种观念呢本身它逻辑上是有问题的。你想想，如果你比50%的人来强，大多数人都这么想的，那整个平均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所以说这是比较，这逻辑上不能自洽的，是比较错误的一个东西。这个其实在经济学里和金融学里是研究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其实叫行为金融学或者行为经济学。 嗯。 那么它研究其实人本身有很多不理性的一些问题。那这种不理性的行为也好，思想也好，它会指导你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那这种错误的决定在尤其是在股市里啊，在这个金融市场上表现特别明显，每一次的股灾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家都落荒而逃，每个人都亏得很厉害。 嗯， 那每到了说牛市来的时候呢，大家都一下子都冲进去，然后就把这个市场推得特别的高。所以说有时候人是有时候癫狂，有时候是特别恐慌啊，所以说这个说明人本身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些整体来说有一些比较难以控制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也包括专业的交易员投资 者。对，当然就是所有我们把人就是控制的交易都可以叫主动交易，就是人主动去决定买卖什么东西叫主动交易。那么主动交易的时候都会面临这种人本性的一些影响，那么正是因为有这些影响呢，所以说我们会觉得需要有一些其他外力的东西来协助。那么这个外力可能就是说机器，或者是机器人也好，或者叫智能也好啊。那么机器人和智能我们知道它是可以就是说基于一些数学的或者是计算机的科学的一些东西，那么它是人类一个理性的一个产物，那么它是纯理性的，你叫它往东它不会往西，你叫它往前它不会往后啊，是这样子的。那么所以说我们把它引入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些东西交给它去做决策，那它做决策的时候它就不会受一些情绪啊或者是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它的判断有时候是可能比人更准确的，效率更高的。 在您的书里哈， 对， 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倒不是机器替人做决策， 对， 而是机器来提高人的工作效率。 对， 就以这个投资为例，它能够大大的减轻大家的劳动力，能够提高我们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频次，缩短在途的这个时间。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介绍机器帮助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在投资领域。 其实我们大家自己想想，其实对这块领域其实也不陌生。为什么呢？我们其实从人类这个发展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接受机器的帮助啊，当然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刚才说我们说以这个投资或者金融这块为说，我们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还能知道，我们原来有个算盘，小时候打算盘要学打算盘，算盘是什么？计数，对不对？那么其实这个算盘是原来陪伴我们这个人类几千年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简单的一个计数器，它本身就算一个机器，对不对？然后的话，你想我们为什么发明算盘？原来就是说，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我们有人类的东西大概十个指头就数过来了，什么都不需要，是吧？我们发明数学就好了，是认识十个数就好了。但后来这个东西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它有交易啊，有贸易呢，还有借贷。哎，你今天借我两个鸡蛋，明天借我三斤大米，我怎么办？我得把它记起来，记起来的话，那人脑子就不够用了。然后就是有人发明这些算盘什么东西，那算盘这个时候就帮人去做这些工作啊，非常非常有用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过去几千年这个科技发展是比较慢的，也就是到了最近这几百年工业革命之后，这个机器越来越厉害啊，尤其是在西方，从算盘就会发展到一些更为强大的一些机械啊，那个工业上有蒸汽机啊，然后速度加快了，然后呢在计算上呢，这种先进的算盘，就是计算机之前的那种雏形慢慢的出现，它的计算能力也是越来越强的， 机械算盘。 对对，然后它的计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强的大概能算的十位数二十位数这么一个概念。那么直到比方说是上个世纪20世纪是发展最快的一个阶段，什么呢？就是计算机开始出现了，电子化整个。那计算机我们也知道，有印象的我们也知道，它也是一代一代的这个在不断的发展，而且它的计算能力也是越来越快的，是吧？而且它的体积也是越来越小的。你想我们现在一个手机的计算能力可能就比我们20年前那个什么486啊什么那种电脑啊计算能力要快的很多啊，所以说这个速度是发展非常非常快的。那么它发展越快，那么这就可能对人的帮助越大啊。所以说从这个概念上讲呢，它的这个能力越强，那么对人相对来说它对人的这种影响啊也会越大。我们这个 我在书当中也看到这样的例子，就是也有电信技术的发展对于交易的这种提升啊。最早大家报股票价格是通过电报啊来传递的，这个电报比较快嘛。 对。 那么传递完之后呢，还要有人写在这个小黑板上，是吧？ 对对对对。 当后来再往 这个技术往前进的话呢，这个电话呀包括网络的出现，那就不需要有这样一些人去从事专门的这个工作了。最早的时候还有人呢，就甚至是打两地的差价，因为这个股价要传到某个地方啊，或者说某个交易的这个价格要传到某个地方，它是有时差的。 对对对， 有人就打这个时差啊获利啊，但是现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秒钟能进行这个成千上万次的甚至千万次的交易啊。 对对， 所以这其中也减少了很多的人力，但是这种减少还只是在提高大家的这个交易效率上面，并没有说对于大家的交易决策带来一些实质的影响，提升也好，或者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说能够让大家更科学的决策也好，并没有看到。 有两方面，一方面有你说的这个问题，那另一方面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交易效率啊，它本身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在交易的时候，你这个就像练武功一样啊，是吧所有的都招数都可以破，唯快不破。那么在交易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你能发现一些漏洞也好，或者是这种价格的这种差异也好，比如说对吧，你能迅速的抓住这个差异，那从中赚取这个差价，我们就金融上叫套利也好，或者叫什么，那么你是很厉害的，你也可以赚到钱的。那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手法。 但是在这个交易领域的这种核心的交易员、分析师，他们的作用依然很重要。 对对，因为就是说技术的提高的时候，就是说是一个基础，是一个基础的东西。那么谁来操作它，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它不一样，它还是不一样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其实都非常非常重要。 好，那么怎么慢慢的就变成了很多公司要减少交易员呢？怎么发展到这一步啊？包括有些公司它恐怕都不太需要交易员来做出这种相关的判断啊，机器就能够直接下达相关的指令。这就要谈到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了哈。从这个投资领域来看，其实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的理解也是有不同的阶段的。 对，是这样子的。人工智能呢本身也是一个，我们现在会好像听起来人人都在说人工智能，好像是人工智能是突然一下子火起来的， 其实说了好多年了。 对，然后实际上人工智能是发展了大概得60多年了，起码是60多年。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实际上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就这么在发展。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你就看这个对人工智能怎么定义，因为它有一个狭义的人工智能，有一个更宽广的人工智能。那宽泛的人工智能就是说所有能帮助人的这些东西，提高人的这种这个效率和水平的都叫人工智能。那么窄的话就可能是跟计算机有密切有关系，也就是说要从1950几年那个时候要算起啊，真正有了计算机啊，现代的计算机之后才大家考虑用计算机模拟所有人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狭义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定义。我们对人工智能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很乐观。我说哦，发现既然有计算机了，计算机可以每秒钟计算啊几十万次、几百万次，这个水平，然后用计算机模拟所有人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狭义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定义。我们对人工智能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很乐观。我说哦，发现既然有计算机了，计算机可以每秒钟计算啊几十万次、几百万次，这个水平，然后呢，我们就想啊，以后是不是可以？它完全模仿人呢，完全模仿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比如说以后这个翻译的问题是不是就不需要人了，我的这个从英文直接翻译到中文，是不是让机器去解决就行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比方说他们用它来去下棋，然后发现这个下棋，自己它会自己学习之后能，就是简单的棋，就是说就能战胜对手，还能对方是人，我还能赢了他。我说这个就是这个智力太高了。当然这个就是偏乐观了，因为就是最早的10年，大家都就是那感觉就是有一种非常的这种黄金时代的这种感觉啊，所有的东西都要被机器替代了啊。但是后来过了10年之后，发现不行，为什么不行？这人工智能啊，取决于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说计算能力，这个计算能力。 你想在50年前的时候每秒钟也就是能计算个几百万次，那现在的计算机大概是几百亿次或者是甚至更厉害了。 嗯， 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人工智能，所以说那时候只有那么点计算能力肯定是不行。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数据，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所谓的大数据啊这么多啊，我们今天用手机每天都在产生很多很多的数据，那时候大家都没有联网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数据，其实就是一个数据库，把所有的东西自己采集进去的东西放进去啊，非常的狭隘。还有一点就是说算法啊，算法就是说有很多时候你要模拟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啊，模拟人脑啊或者人的行为什么东西，你得有一种写出来一种比较好的算法。 换句话说，你得有一个公式给到他 啊，对， 大家没有研究出来这个公式、啊、 可以简单这么说吧，虽然说这不是很严谨、 嗯、 但是这个算法跟公式之间还是有区别，但是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啊，对不对？我比方说我想模拟人脑啊，深度学习，那时候没有深度学习啊，没有理解怎么才能让他自己去识别啊一个图片里边有什么东西这种方法呢，其实很快就萧条了，就是做不到。他们去做翻译，然后从这个当时从俄文翻译成英文啊，翻译过来之后、啊、还行，凑合着。后来再把英文翻译回俄文， 翻译回来就不行了， 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了。 大家现在也可以在谷歌和百度翻译上做一下这个游戏啊。 对，所以说其实还是当时的科学家呀，这帮人还是低估了这个人的复杂性，高估了这个机器的这个东西。后来就进入一段萧条期，这萧条一段时间呢，啊，大家又会觉得又过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哦。计算机又发展了，不是，对不对？中间我们开始出现了微软，出现苹果这些公司了，个人电脑开始出现了，速度快了，啊，数据好像有比以前变多了，方法也比以前有一些新的方法。 这就迎来了2000年左右的 啊，这 网络泡沫了吗？ 啊，没有，这是80年代左右的， 80 年 代的 时 候 啊，那一波，然后80年代那波也不成，又不行了，大家觉得还是速度不够， 嗯， 然后这是最新一波，应该是说我们在过去的大概四五年。啊，这一波，那尤其是这个 Google 那个 AlphaGo 打败了这个李世石之后，大家又开始关注这个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啊。那么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计算能力啊、大数据啊，还有这个算法这三块呢，在最近十年都取得了一些很大的突破。 嗯， 那这些突破就是支撑这个人工智能突然有了一个非常我们可以叫做一个质的一个发展。 嗯， 那它发展起来就必须应用啊，这个技术不能光去下棋嘛。所以说现在大家考虑就是怎么用到商业上，用到投资上，用到各行各业去。 嗯，其实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什么是人工智能。比如说一台机器和一个真实的人、 嗯、 都拿箱子罩着、 嗯、 啊，你看不到他们俩谁在左谁在右，你跟他们俩对话，你分不清谁是人谁是机器的时候，可能这个机器啊就算是可以跟大家见面嘛，算是出师了、 嗯、对对对，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数学家叫图灵，英国人，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嗯、 他就是电子计算机的这个 对 鼻祖吧、 啊、对电机人人工智能的这个鼻祖、嗯、或者是还有密码学的鼻祖，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厉害，可以单独的讲、 啊、 这个人讲讲几天都没问题。 对对对，很有意思啊、嗯、一个科学家。好，那么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的什么量化交易啊，还有刚才你谈到算法，智能算法，包括机器深度学习，他们是不是属于人工智能的一部分呢？ 啊，如果是我们把刚才我说的把人工智能的定义放宽的话，他们都可以算、 嗯、 啊，尤其叫智能这个概念 啊、 嗯、啊，那相对来说，量化计算是出现的时间是比较早的， 嗯， 那么大概在70年代80年代，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就出现了。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波呢？其实跟那时候有大量的这种物理跟数学航天的人才涌入到华尔街是非常密切相关的。这个也是有故事的。为什么这帮人涌入华尔街呢？然后我们知道这个那时候中苏之间这个非常的这个关系紧张啊，那时候美国当时为了跟苏联竞争，投了大量的钱放在这个基础科学上。基础科学就是比方说研究怎么上天，那时候我们知道把航天飞机把人送到月球上去了，你怎么研究这个基础的这种能源的一些东西，或者是物理的天体的一些东西，研究的很深，大量的人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嗯， 但是呢到了70-80年代，大家会突然发现，诶，这个苏联这个关系，就是说不能说缓和吧，但是就是说我发现不需要用的再做这么多投资了。 嗯， 就是我可能马上就要战胜它，我已经占了上风了。但是培养了这帮人就不知道该干嘛去了。 嗯， 这个基础的这个研究所不需要他们了。 那么他们得找工作呀， 嗯， 找工作有的就去大公司了啊，去研究一些科技产品。那么另外一帮人就觉得实在不行了，我们就去华尔街吧， 啊， 去华尔街说这个看起来这个搞股票啊，哎，也是一些数字嘛，是不是来每天就是数字，我这个可能用得上啊。正好那时候计算机也刚起来，我正好怎么考虑把计算机编程用到去。那时候就是他们只是第一批人， 嗯， 那么量化或者是宽客这些词啊，其实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的， 嗯， 他们就是想着怎么把一些计算利用计算机技术，然后呢又把一些数学的方法用到了这个股票投资上。 哎，刚才传刚说到了一个代名词叫宽客， 对， 这个是投资领域 方法用到了这个股票投资上。 哎，刚才传刚说到了一个代名词叫宽客， 对， 这个是投资领域当中的一个类别啊，这是一个人，这是一种 对，一种人，嗯，对，就是宽客的话，其实就是英文的意思，英文里边就是量化， 嗯， 就是量化的人，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对， 啊，凡是比方说他是用这种数学的方法呀，用这个建模的方法啊，去做投资的，我们都可以简单来说都可以叫他是宽客。 你看他们的进入就取代了一部分人了吧？ 对对对，因为很多的比方说那时候的交易我们都知道，看电视也知道，就纽交所的人都是互相喊的，然后说今天我出这个价值得一身，然后明天我出这个价，是这样子的， 嗯， 啊，这个很好的传统啊，很有意思的传统，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但是呢是交易速度太慢了，或者是说一些东西太随意了，就是我就随便喊一天，就是怎么着。但后来就会发现，那既然是你说股票来回的波动，很多是价格是数字，那其实就特别适合计算机去计算。 你看， 哎， 所以技术的进步，或者是说不同领域人才的流动，都会带来某些传统职业的冲击啊，或者是从业人员数量的减少。 对对， 嗯， 而且 当然。 你觉得可能是这个原来这些人跟我这个行业一点关系没有， 嗯， 但实际上不一定的，对， 嗯， 这个要有点想象力。 刚才传刚说到了这个交易所啊，在书里我也看到了你介绍纳斯达克的这个交易所成长的例子啊，它，也对于很多交易所形成了冲击啊。 对对对，纳斯达克其实当时出来就是一个黑马，我就是我刚才说的纽交所原来是已经100多年了，将近2017几几年出现，大概那时候就200年了，那如果最长的时间啊，大家都觉得那是正统啊，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出一个新交易所它能怎么样呢啊，但是正好赶上那个时代，我还是说那个电子化计算机飞速发展的时代，然后呢股票的交易量又大幅的增加啊，那所有的这些条件都具备了，那出现一个电子化的交易所，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情，它处理的速度更快，是吧，它的呈现方式更简洁，让所有的人比方说我在中国我也能很快的可能去完成一些交易啊，这些有些配套设施，那所以说它就很快的成长起来，尤其了变成我们知道变成这种新兴科技公司的一个上市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些公司他觉得我是干科技的，我觉得我就应该跟你这种新兴的交易所合作，啊， 这个纳斯达克呀，它其实原来做的是一个平台，我提供技术， 嗯， 啊，我提高大家交易的效率， 对 吧， 对对对， 我通过计算机啊，通过网络，我提升大家买卖股票的效率，它是一个中介， 对 吧， 对对对，技术 是吧，再后来它就变成一个可以去他那上市的这么一个 交易所 了，啊，这个你也能看到就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冲击啊。 对，技术进步对一个企业来讲或者是对一个行业来讲都是这样子的。我一个公司我可能原来就是做一些配套东西的，提供一些啊边边角角的一些东西。但如果你真的赶到了那个趋势的那个顶端那个风口，我们叫啊，你就有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切口进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一个机会当中啊。 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它可能是获取了流量了。 对，可以， 就是大家都在我这交易了，那你们在我这儿是来交易，为什么我不做一个平台， 对对， 让大家来我这上市呢？ 天时地利，天时地利。我们现在所有见到那些大公司，它的成长逻辑基本上都是类似的，就是他们都是从一个很小很小的切口进去。我想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只能是说我先从我擅长的那个地方进入，我做着做着，哎，发现我可以，还可以往外延伸，我可以做成更多的东西。是这个逻辑， 所以他后来对于纽交所，或者说对于其他的世界上的交易所，也带来了这种冲击。 对对对， 提升了整个交易的这样的一个 对对 方式。 因为你提高了你本身的这种电子化的程度提高了， 那纽交所也受不了，因为我为什么做交易所？交易所是在这儿交易，我是要收钱的呀，是吧？你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交易了，没有人在我这儿交易，我就收不到钱了。那我怎么办？我也只能提高我自己的这个电子化水平。所以慢慢的，这个纽交所的这个电子化水平啊，也就提高了。那么后续的所有的交易所，它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按照这个纳斯达克的这种做法，去构建自己的那种基础的那种样貌和模式。 所以。当时的纽交所的人要么下岗要么学习。 这个还好，对，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你再怎么说纽交所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我们说从业人员啊。 对对，从业人员会有一些变动，他们的这个工作会变化，比方说原来那些就是你知道原来那个报价的时候都是用这报价机像打孔一样叭叭叭叭叭就出来了。出来呢就会有一个大纸袋子然后跟着往外出，那每个报价都拿着那个纸袋子去看上面写着什么东西，那现在的话那个机器也没有了， 对， 那原来拿纸袋子那些人发纸袋子到处运这些东西的人，那这个岗位就消失了， 势必会带来人员的这个调整， 对对对，这些调整都是绝对的。 你包括咱们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词儿啊，可能年纪长一点的朋友会有印象，叫电算会计化这个很多企业当时是都需要这样的人才的，那原来的人不适应的话，你要么学习要么调岗， 对， 就是这样，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对对，一直在变化。 是我们即将进入这节的广告，听众朋友，今天跟大家聊的书呢叫智能投资机器交易时代的崛起，这本书不是教大家怎么去做投资啊，去做理财，当然看完这本书呢，您可能对于未来的投资和理财的方向啊也有一些新的认识， 必须的。 对，我们更多的想从那这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也好是怎么来影响投资领域的从业人员这个角度来切入啊。学金融的真的不如学物理的吗？我们广告之后接着来聊，稍后见。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喜迎国庆，欢度中秋，仙牌灵芝集团将于9月21日至9月30日隆重开展特大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仙牌灵芝茶、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床单和按摩锤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9月21日至30日。 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 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大风，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本好书叫《智能投资：机器交易时代的崛起》。那么机器交易时代崛起之后，对于我们现有的从业人员会带来哪些影响，又需要哪些新鲜的血液呢？做投资以后学金融的真的不如学物理的学气象的吗？有请我们今天嘉宾，也是这本书的作者崔传刚。传刚你好。用数学的方式啊来建立一些模型， 对， 然后呢提供一些交易的这个决策啊。 嗯嗯， 那么后面你谈到了还有智能算法、机器深度学习，这些分别又指的是什么呢？ 嗯，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个整个来说计算机技术它是在不断发展的，那么相对来说人工智能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的历程的。那么随着我们这个越往后走呢，所有支持人工智能的这种技术都在提升，就是我刚才我说了三大点，计算能力、算法还有数据， 嗯， 这三块是一直在发展的。那么在金融上是这样子的，那么量化出现的时候，一开始只是说做一些模型，那这个模型呢其实说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简单的，比方说在金融圈大家都知道叫 BS 模型，学金融都知道那个模型，其实当时比方说那个这个非常简单，但是呢慢慢的在投资领域呢，就是说你会觉得因为机会越来越难找，因为大家都在涌入这个行业，比如说这个学计算机的、学数学的都进来，大家都想用数学的方法去找到那些我们叫套利的机会。 嗯， 啊，那么整个来说，比方说人多了，这个钱就难挣了。 啊， 这个钱一难挣，那怎么办嘛？只能就要需要更强大的头脑，更强大的这个技术支持。 嗯， 那么也就是需要配备更强大的计算机或者是智能水平要去提升。 嗯， 慢慢的是这样子的。那么一开始我们说简单计算器就计算个期权价格，后来呢就会发现我得写一些程序让机器去自己跑啊。那么有很多部分其实就叫做自动交易，叫自动交易量化，我把这个东西写好了啊，触发到一个什么什么点，我直接把这个股票或者是这个债券我就必须卖掉。 嗯 啊，这叫量化加自动啊，这是完全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一种往前的延伸。是这样子的，但是这种我们说这种看起来比较好，就是非常适合大量的操作，是吧？几百万的单子，你用计算机做比人要快多了，但是这个危险就是说，机器啊，它是你把这个东西程序是写定的，写定了之后呢，它不管外界怎么样，它就是按照往前跑，这是最麻烦的事儿。比方说股市突然出现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它不知道的话，它就接着自己那个程序跑。 就是你没有给这个程序加入一些新的变量，或者说根据外界的环境变化，你给它 用我们现在 新的指令的话， 对，用我们现在的话，其实就是说他还没有学会 自己去学习，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智能化程度是不够的，它只是简单像一个软件一样，我们叫，其实我们这理解叫软件这么一个概念就行，我让它干什么它就去干什么，它不会改啊，你让它往东它就往东，就这样子。然后呢出了很多事儿，97年的这种有一个叫长期投资公司的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主持的好这个一个基金非常厉害，就是说智能化非常高，但是栽在了这个97年的这个亚洲金融危机上，亏得特别惨，不但亏得特别惨，而且对整个的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后遗症这个影响。然后呢网络泡沫，00年的网络泡沫啊，然后到后来08年07年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啊，这个它的主因当然跟计算机没有关系啊，这个锅这个计算机 不背 ，跟计算机啊或者是智能技术没有关系，但是在它在这里边，因为它不够智能化，确实在里边起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出现问题的时候，它收不住啊。比如你写的程序是什么呢？如果股市要下跌，那我的机器就选择什么呢？就肯定选择卖。 结果都选择卖。 卖了怎么办呢？卖了就是如果不够的话，还需要有时候他需要有保证金，他就去补仓。补仓的话，他就要去从全球各个地方那些比还没有特别差的股市去抽钱弄回来，交这个保证金。这个你把股市这个钱一抽回来，其他的这个市场也开始夸夸的跌。然后就是形成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到时候就有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是我们不是说量化智能它是万能的，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强的时候是很强，但是因为我们受制于这个技术的发展条件啊，它还真的是当时是不能跟人那样的。那最新的这一波，那么还是在一个我们叫一个实验阶段也好，一个好，就是说开始运用到一些机器学习的一些方法。非常复杂，就是说当时以前的这个股票里的算法其实就是股票里的数据，我就看这个市场的波动数据，它的数据源是很小的。那么到了这个机器学习的方法，它其实强调是因果关系，去看概率，这个东西我到底能不能挣钱，90%我就干了这事儿，比方说我能挣钱的概率就是这样，它自己去算的。那以前就是全部是金融的数据，现在的什么数据，我可能会看这个某个地方啊，比方说巴西这个最近这个洪涝灾害，出了洪涝灾害，那么它会不会影响美国这个纳斯达克里边某只股票的这个价格。这是他要去看这些气象数据，然后再看这个股票数据，然后要把它综合起来，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尽量多的数据拿过来，然后分析他们历史上是之间的这种相关性是什么样子。然后再决定，哎，我到底比方说他那儿下大雨下到什么程度了，我这边这个股票到底是做空还是做多。是到了这么一个关联的程度啊，去寻求这种相关性。 所以你看，这就需要气象人员来帮着编写这样的一个交易程序或者是算法模型。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需要，你看你要懂金融，知道怎么去做股票，你需要懂数据，我得把这些数据都找出来。当然懂气象，那要不然我去找什么数据，这个也很麻烦。我还得会整理数据，我还要把这个数据能通过某种算法去进行这个处理，是吧？所以说这整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可能传统上有很多岗位没有了，但是这个新的行业它会诞生很多很多的这个岗位。 可以从某种程度来讲，就是未来每一个学科都可以进入投资领域。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是吧？ 绝对没有问题的。当然它还是有一些可能，有的行业会更接近，有的学科会更接近一点。那你比方说，我说现在学习数据的一些统计学，其实跟以前的统计学有一些关系。那么你像气象学，你可能原来你真的觉得跟这个投资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吧？航天就不用说了，我们之前就说了，你航天你研究了很多的这个天文的那些计算的一些能力知识，这个东西用到说实话用到金融里边，还真有时候是有点这个 大材小用， 但是呢，其实因为它能赚钱，赚钱的机会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也是当然就说这都理科很多啊。如果比方说我们原来是个文科生，学的都是好像是社会科学，好像听起来好像跟这个没有关系，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说了是这个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需要机器去辅佐人去做投资呢？关键问题是人本身有些就是说非理性的一些因素的 弱点。 那么你说 研究非理人的非理性这个东西，研究人是怎么行为的这个东西，那就涉及到比方说心理学， 嗯， 啊这些学科， 社会学， 对社会学，人这个整个的社会的这些作为社会动物它是怎么运行的，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子大家都去买这个，为什么大家一下子就突然要卖那个，这些都是社会行为啊，是需要去研究的。那么所以说学心理的学社会的啊，这些学科其实也是非常有用的。 嗯如果大家想进入投资领域的话，你学的又不是和投资直接相关的这些学科的话，尽量的符合自己的能力。 对对，需要有一些，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还是要把自己东西学好，但是你对这个新的这种技术的发展一定要有敏感性，那知道这个东西它已经走到哪一步了，他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人。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也是很那个，比方说我是学中文的，不是我是学什么，我比方说我是学中文，我可能会觉得跟投资完全没有关系， 对， 他不一定。现在有的投资公司是这样子，他研究这个社交媒体上每个人每天在说什么，每天在说什么的话，他就根据这个每天在说什么，这就跟投资有关系的啊，去根据人的这种每天聊天的这些内容去判断这个大家现在这个情绪 怎么样？ 哎，然后根据这个情绪去判断这个市场，哎，以后是涨还是跌？ 我在您的书里看到这么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人研究那些交易员访问一些订房网站、旅游网站的这个频率。 对 啊，如果他们老去搜机票啊、搜酒店，就代表他们现在情绪很乐观。 对对对对对，所以是这些就是算法的一些建立。但是你要去怎么分析？比方说，我刚才说了，我去社交网站上去看这些人怎么说。那我怎么把这些文字转化成数据呢？ 对， 我转化成数据，我中间怎么去分析？我怎么知道他说的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打两个呵呵，到底几个意思？ 对啊，那其实这个时候学中文的人 啊， 也是有作用的。 这有点像那个叫汉语言文学啊，这个专业啊， 没有，计算机科学叫 NLP， 叫自然语言处理 啊，自然语言处理啊， 对，所以说这个， 我记得原来我们系也专门有这样一个专业，他们还要学计算机啊， 对，所以说每个人就不要觉得自己。这个学科啊跟这些新的东西很远，那只是有时候你现在看起来很远，但是你只要去联系，你知道每一个学科，尤其那些特别基础的学科， 对 它的可用性是非常强的。 恰恰那些很基础的学科啊， 对对对， 现在我们看薪酬，前两天我们刚好说到这个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嗯， 排在后面的， 嗯， 这个基础学科的居多， 嗯 啊，当然这些顶尖级的人才在一些科研院所啊，他们的收入也还是可以的， 对， 但是因为培养的人比较多， 嗯，对对，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平均薪酬就拉下来了。 对，基础学科的这是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这个肯定我们说有一定的这个真实性。但是呢，我们说学基础学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一定把它学好， 嗯，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的基础打牢了之后，你再往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扩展性。 嗯， 学基础学科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电脑一样，你是什么样的电脑？是一个什么都能兼容的电脑。 嗯， 比如你以后你这个一个主机，你随便插上一个其他的东西，你就能去干这个，插上一个那个就能去干那个，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点，尤其是在未来二十年，我觉得是，也可能是更十年也好，就是说对基础学科的人才的要求会，这个需求会越来越大。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运用了人工智能啊，进行投资这些国外的基金公司，他们的战绩如何吧？ 嗯， 刚才传刚说的几个案例哈、啊，是他们失败的案例。当然，这种投资吧，就是你可能前99次都是赢，最后一次把前面的全赔光，这种案例也是非常之多的。 对， 但是不代表他们前99次赢没有道理，是吧？ 嗯， 我们也介绍您书里所谈的这些，让人非常羡慕的小众的。投资公司， 对，首先我们说，用机器去做投资也好，或者是用人做投资也好，其实它是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就是什么呢？ 嗯， 机器也有参差不齐的，不是说它做一个机器出来，它写一个算法或者是什么一个公式，它肯定能跑赢人，大家不要有这个概念。 嗯， 我们说的是机器能战胜人是同一个水平去对比的，比方说 AlphaGo 能战胜李世石，机器 AlphaGo 是 Google。这是代表最顶尖的人工智能，那李世石是代表最顶尖的棋手，我们一定把它放在一个同一个水平去比。那么在投资圈我们放在同一个水平去比的，我们就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巴菲特，大家都知道的股神，在过去30多年甚至40年的历史当中，他的年化收益率大概应该是在 17% 到 18% 左右，年化收益啊，能做到这样就可以变成股神了。但是呢，我们要说另外一个，他可能是现在用 量化投资也好，或者是叫他人工智能投资也好，他的一个代表。那这个人呢叫叫什么来着，我突然又那个卡壳了，就是他做了一个基金叫大奖章基金啊啊，吉姆·西蒙斯，他这个人是怎么干嘛的呢？ 嗯， 非常非常厉害的数学家。 对， 他跟另外一位原来叫华人数学家叫陈省身，然后两个人 写了篇论文。 对，写了一个论文，这个论文在数学里边影响特别特别厉害。但他原来就是做教授，后来做了教授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了， 嗯， 觉得搞数学，后来自己就去炒股票，然后一开始还亏了几把，但后来就觉得。为什么亏呢？因为他就是随意投资，就是说我们说就是靠自己，他觉得自己挺聪明，一个学数学的， 对， 去弄，结果就是亏的，哎，有点惨。后来就觉得他觉得不行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用我这个专长去做呀。 嗯， 后来他就开始和自己的这些朋友合伙搞了这个公司，啊，做了这个基金大奖章。他的收益率是多少呢？大概在连续20年，应该是在70%-80%左右。 08年的时候他取得了80%的正收益。 08年是金融危机，那一年几乎大家都很惨。 对。这个人很聪明，23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对对。对。所以说他就是你就是看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他不是学金融出身的，绝对是他是数学家，特别厉害的数学家，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啊，但是他选择这个道路就是说怎么呢，就是相当于利用机器让他的这种聪明才智得到了更强大的发挥。 像这样的基金公司在美国多吗？ 不是特别多呀。 啊， 我们都说最顶尖的，就像巴菲特，其实也不是特别多。 那么二顶尖的呢？在这个主流当中还做得可以的呢？ 相对来说，我们能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是相当于一个神话级的。那相对来说，其他的很多时候，按照现在的水平来说。基本上一些参差不齐，就是每年的表现是不一样子的。但我在书里其实也做了一个数据，就是为最近几年五年的话，其实这个被动投资、人工智能投资的他们基金都做得比较好。 嗯， 我前两天也在看一个报道，就是《华尔街日报》写的，就是过去十年华尔街，我们都知道美股过去十年是非常好的，大概涨了3倍左右。但是过去十年华尔街的那个主动投资，也就是那些基金经理、对冲基金，基本上没有跑赢80%-90%是没有跑赢这个指数的。 嗯， 那这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还不如去买个指数基金放那儿。 嗯， 我还不用给他交这么多那个管理费什么的。 是的， 所以说，大多数人的话，就是说还是，尤其是现在主动投资，还是说实话，我们去看 A 股的市场的基金也好，它可能真的很多时候是跑不赢这个指数的。虽然指数也跌了不少，但是他们可能有可能跌得更惨。 嗯，所以这个也体现出人在交易过程当中判断的局限性哈。 嗯， 那么机器呢也是有好有坏的，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正反的两个例子啊。 嗯， 最后我们还有点点 基金也好，它可能真的很多时候是跑不赢这个指数的。虽然指数也跌了不少，但是他们可能有可能跌得更惨。 嗯，所以这个也体现出人在交易过程当中判断的局限性哈。 嗯， 那么机器呢也是有好有坏的，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正反的两个例子啊。 嗯， 最后我们还有点点时间哈，再来说书里谈到的另外一个职业啊，叫智能投顾。 嗯嗯， 就是机器投顾，或者是说呢机器辅助一个投资顾问来进行工作啊，我们怎么来理解？未来会取代人工投顾吗？ 嗯，机器投顾呢，这个概念也大概出现了得10年了。但出现的最早的时候，其实应该算是2008年，跟金融危机也有一点点关系。那么当时就是会觉得，我这个华尔街就觉得这些人不靠谱，我把钱都交给你们，你们给我亏成这样。 是。 然后都后来这些硅谷的人就会觉得，啊，这事不行啊，我得把这事交给，我得自己弄弄看啊，然后我交给机器行不行？ 嗯， 然后接着他们就搞出这个叫智能投顾。那智能投顾的意思其实就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说，他帮你推荐一些你要买的东西。 前面我们说的是智能交易啊， 对对， 是机器交易啊，现在 交易端的东西， 现在是做推荐，是做服务了。 对对，因为交易是比较简单，就是我强调的是什么，我不管这个钱怎么来的，我就拿的，我就去赚钱，我能赚到钱，我就是最厉害的。 现在智能投顾有个对象的问题 啊，对， 我要为你服务。 对，智能投顾是 有一个概念叫千人千面，什么意思呢？ 嗯， 它是要实现这种个性化，就跟一个真人是一样。你去真人，你去买一个基金，他会问你：哎呀，你这个风险承受能力怎么样啊？ 多大年纪了？ 对，你的年纪、你的健康状况 啊， 你最近做投资的这个表现是什么？然后根据这所有东西来整个评估你现在一个投资的状况，然后给你推荐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产品或者一个组合也好，大概是这个逻辑。那么机器投顾同样的，他可能就是说我不用人了，我直接。现在来说就是说先给你谈一些问题出来让你自己去回答。那根据这些问题呢然后来判断你现在的水平啊风险承受能力然后再推荐相应的一些产品组合让你去看看。那么机器投顾有一个好处最大的好处啊我们说最大的好处还真是不一定它比人推荐的好到目前为止。我们说它是同一个水平的有可能我们知道不同的理顾水平是不一样的机器也不一样有的机器当然就会做得特别好 嗯 然后有的也不行。然后呢它最大好处是什么呢帮你省钱为什么人工是成本是很高的 嗯 每个理顾你它都得提成我们知道它卖给你几百万的这个基金啊，私募也好，或者什么东西，他从里边要提个那么一点点。 他们只收电费 啊？对，机器就是真的只收电费，然后没有那个东西的，这是它的好处。嗯，但是我们现在也不是说，不是说这个东西现在就能替代人。为什么呢？这是相对来说也跟职业有关系的话，如果你是从事一个跟人打交道的职业，到目前来说，现在来说被机器替代的可能性是最低的。 嗯。 为什么你想想我们人类可能都不喜欢对着一个冷冰冰的东西尤其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儿比方说我的家里的阿姨我不太喜欢是个冷冰冰的一个机器人、 嗯、 我的是吧给我提供服务的都不可以所以 目前来说还得结合着 对还得结合它最重要的是现在还是给现有的理顾提供一个强大的辅助、 啊、 一个分析工具 美国也是这样吗 对美国是这样子的也是走了一些弯路就是原来一开始会觉得会替代后来觉得还是不太行、 嗯 慢慢的又回来了、嗯、主要是给一些现有的理财顾问提供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持。 好。 嗯。 但是不要忘了就像刚才船刚所说的我们的计算能力是在提升的。 嗯嗯。 啊我们的这种 一步的对。 算法研究也是在进步的。 嗯。 包括我们人的这种研究的能力也是在提升的。 对如果说以前我们打个算盘就相当于是说是一个简单的机器辅助。那么未来或者现在或者未来这个机器对我们的辅助作用会越来越强从辅助到强辅助。 嗯当然我也在想一个事儿啊就是每个投资机构都引入了超强的计算机、 嗯、 超级强的大脑啊、嗯、这种各行各业的精英。那到底谁挣谁的钱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这个竞争变得更激烈的时候、 嗯、 那么它随之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因为你只有那些最有钱的人才可能去买得起最好的机器、 嗯、 那么所以说它可能是不是到最后像大家担忧的会不会加重这个大家这个收入差距啊、嗯、越有钱的人越有钱啊因为他有更好的机器人呢 好 我们、 嗯、留给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啊谢谢船刚今天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 谢谢香露、 嗯、也给我们未来的职业选择提供了非常多的参考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花脸鸭听名字就知道我们脸上的花纹比较复杂了雄鸟的头顶到后颈上部是黑褐色的脸部自眼睛后面有一道宽阔的翠绿色的金属带斑一直延伸到后颈的下部绿带和头颈部的黑褐色之间还有一条白白的窄窄的纹路其余的脸部是乳黄色的我们的眼睛周围是黑色还有一条黑纹从眼周一直延伸到下面的喉部从而把脸部的乳黄色斑分割成前后两块是不是听起来很花哨呢 我们花脸鸭是一种喜欢集群的鸭类，特别是冬季常集成大群，也常和别的鸭混群。繁殖期间主要栖息在泰加林或者台原地带的沼泽、河口三角洲、湖泊或水塘中。非繁殖期主要栖息于各种淡水或咸水水域，包括湖泊、江河、水库、水塘、沼泽、河湾以及农田原野等各类生态环境。我们白天常乘小群与其他野鸭混群游泳或漂浮于开阔的水面休息，夜晚则成群飞往附近田野、沟渠或湖边浅水处觅食，声音嘈杂，叫声洪亮而短，很远即能听见。 我们每年三月初到三月中旬从中国南方越冬地开始往北迁徙，三月中旬到三月末到达中国华北和东北一带，四月末几乎全部离开中国。春季的迁徙期长达一个多月之久，秋季呢在九月中旬进入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大量迁徙出现在十月中下旬，也有推迟到十一月初还停留在中国的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整个秋季迁徙期会持续近两个月，迁徙的时候经常集成几十、几百只，甚至多达上千只的大群。 我们主要以轮叶藻、柳叶藻、菱角、水草等各类水生植物的芽、嫩叶、果实和种子为食，也常到收获后的农田觅食散落的稻谷和草籽，也吃螺等软体动物、水生昆虫等小型无脊椎动物。觅食主要在黄昏和晚上，觅食多在水边和附近的原野和农田。 我们花脸鸭曾经数量极为丰富，特别是在长江流域一带，每年的猎取量极为可观，迁徙期有的时候集群多达1000到2000只，但是现在已经变得极为稀少。据1990年国际水禽研究局组织的亚洲隆冬水鸟调查，中国的越冬种群数量只有4380多只了。大兴区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低端产业聚集，流动人口密集，既给治安秩序造成了损害，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存在着突出的安全隐患，成为城市的痛点。而近年来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生态环境的不断提升，也让我们花脸鸭非常的开心。 今年大兴区还建设了大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占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东至同华路，西至西红门新光生态文化休闲公园，南至新凤河界外，北至南五环路界外。大兴生态文明教育公园处于北京主城区边缘，依临新兴城市板块，是新机场辐射区内快速发展的区域，也是北京城市产业调整升级腾退还绿的重点区域，相信在未来这里的环境还会变得更好。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大兴区的故事还有很多，下回我们接着说。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喜迎国庆，欢度中秋，仙牌灵芝集团将于9月21日至9月30日隆重开展特大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仙牌灵芝茶、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床单和按摩锤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9月21日至30日。 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花茶典范，匠心甄选，无玉泰共豪，9月17日新香上市。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以爱传递，